管什么时间，如果你下雨还是失恋，哎哎，多看自己一眼，也许没有人在我身边，也要在那一天。

解释着你 I love you baby， 我不要你困在我这里，你勉强给我一个微笑，不敢看我眼睛，别说是难听，真的不必这样心虚，每次要谈恋执迷沦陷，眼看你伤了心，一切都来不及，才明白爱已熄灭，剩下了回忆，那又何必 起，我突然了解你这样的男人要的不